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记者齐良博，7月21号到8月9号期间，我将和体育广播另外3位同事一起在日本东京为大家带来2020东京奥运会的全媒体报道，关注中国军团展现出怎样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成绩。东京，我们来了。 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金泽，在前方我们将制作系列报道《站在东京看北京》，以前方观察员的第一视角直击东京奥运会的赛事情况，同时为2020北京冬奥会带来积极的借鉴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记者李维，我将开启自己连续第4次奥运会的报道工作，从北京到伦敦，从里约到东京，无疑这一次奥运会的经历会更加的特别，我也将用更多样的手段为您全方位的展现中国奥运健儿的风采。 我是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林苑，我要在东京做您的耳目，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告诉我，我帮您瞧瞧去。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雄鸡唱晓的时段，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在今天节目当中哈，还是会和大家去关注北京时间昨天，也就是上一个东京奥运会的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赛场当中所取得的成绩。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在奖牌榜上是以34枚金牌的优势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位哈。昨天为我们取得第34枚金牌的就是这个乒乓球女子团体的比赛。 在奥运赛场呢，中国的梦之队再揽双金啊，中国的速度也是再现惊喜。这是在昨天当中呢，咱们又是收获了跳水和乒乓球女团两块金牌。 晚间的比赛3-0完胜东道主，中国女乒实现了奥运会女团的4连冠。 而在摔跤方面呢，庞倩玉是绝杀杀进了最终的决赛。篮球，美国和法国会师奥运会的男篮决赛。当然呢，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还有咱们国安队的比赛，国安队将会再战河北，要做好困难的准备。 是。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会围绕着奥运会和中超来展开。 第一个话题是这样的，您认为中国军团里的这些奥运冠军当中哈，00后和老将相比，谁的表现更加亮眼呢？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你要说它不太成立也行啊，那我觉得00后和老将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 啊。就如果非要选一个呢， 那还是新人吧， 那就属于挑事儿了。 那这一题我还是站这个00后啊。小将们的表现呢让人更加对未来有期待 啊。那我站老将这边 行 啊。 大家站哪儿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来告诉我们 是吧 啊。 而且呢，老将还可以未来当这些小将的教练。 但这个小将可以没准还能在奥运周期没准有3个、4个呢，对吧。 另外呢，国安队和河北的这场比赛啊，我看到北京枪哥说了，但愿这场球不输。咱先不管说输不输，咱先想想咱们怎么破门这件事儿， 是 吧。如果你要想不输，我觉得不破门难度挺大的。所以今天呢，国安队战河北，谁 最有可能给咱们国安队带来进球呢？ 嗯，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哈。还有中国哪些优势的项目有传承，并且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当中绽放啊？关于东京奥运会，其实呢也是我们今天最想和大家去进行聊天的。微博和微信今天的话题哈都在上面了，大家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 哎，另外呢，刚才我看到晨晨也说，哎呀，足坛也出了个大事儿、啊， 看见了，看见了，梅西啊，说这个梅西和巴萨呢不会再进行。签约了，不会再进行续约了。也有，确实也看见了一个消息哈，巴萨官方宣布梅西将不再效力巴萨。 我怎么记得梅西在中甲踢 啊？ 中甲有一个梅西。 哦，嗨，我恍惚了一下，差点被你带进去了。嗯，好像还是因为这个经济和制度的因素哈，导致最终双方呢是无法再进行续约了。 哎、所以呢，别只说咱们中超有什么限薪令、工资帽是吧？哎，西甲那边也是因为限薪令和工资帽的问题，最后呢，梅西和巴萨分道扬镳了。 哎，那梅西现在是自由球员，是不是说明咱们都有机会了？ 对啊， 对吧？ 对啊，道理上是， 理论上是这样的。那要不我们这屋也使使劲儿？ 啊，现在反正我看在网上，包括已经有这个球迷。P 这个图嘛，官宣图了、 嗯嗯、 啊，已经加盟了中国的俱乐部， 球迷 P 的官宣图。好吧，我们这个使使劲儿啊，努把力去想象一下，如果来到中超会怎么样、 嗯？ 好，那马上我们将会进入早安奥运，首先去回顾昨天中国代表团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Buenos dí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早安奥运啊，我们在大清早的时候呢，来回顾一下昨天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同时呢，也请我们的记者金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天还有哪些非常重要的看点。在昨天呢，两支响当当的梦之队为中国队是再揽双金，中国女乒完胜日本，实现了奥运会乒乓球女团的四连冠。而在跳水十米台的比赛当中呢，14岁的小将全红婵毫无悬念地夺得了冠军。田径赛场也是再掀中国旋风，男女接力队挺进了4x100米接力的决赛。啊，一起来听一听金泽为大家所带来的综述。 8月5号，东京奥运会结束了第13个比赛日的争夺。昨天拿到了2金2银的好成绩，继续稳坐金牌榜第一的位置。昨天的首金来自女子十米跳台，14岁的跳水小花全红婵表现出色，压倒性的优势夺得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芋汐拿到银牌。另外，中国田径再次创造历史，朱亚明在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跳出17米57的好成绩，刷新个人职业生涯的纪录，同时也夺得了一枚银牌。除此之外，中国田径接力队也发挥不俗，苏炳添和谢震业领军的男队在4x100米接力中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葛曼棋和梁晓静带队的中国女队同样也拿到了决赛资格。在晚上，中国女乒对阵日本女乒，在5局3胜的赛制下，中国女乒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前三局直接结束战斗，以大比分3-0横扫日本，强势夺金。今天东京奥运会将迎来第14个比赛日，中国进而有望在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女子20公里竞走等项目上夺金。此外呢，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队将首次同时亮相奥运会决赛舞台。竞走一直是中国代表团在田径赛场上的主力冲金点，中国选手今天将在札幌大通公园角逐女子20公里竞走和男子50公里竞走两个项目。在前一个项目中，刘虹、杨佳玉和千阳石姐三名代表中国队出场的选手是世界排名的前三位，其中刘虹是奥运会世锦赛的双料冠军，而杨佳玉在今年3月刚刚刷新了世界纪录。千阳石姐大赛经验丰富，他们都有实力拿下这块金牌。男子50公里竞走方面，2019年多哈世锦赛第5名的罗亚东将和王钦、边通达携手出战。8月6号晚上，女子自由式摔跤53公斤级决赛将在东京的木章展览馆进行。半决赛最后时刻完成绝杀的中国姑娘庞倩玉将为中国摔跤队争取本届奥运会上的首金。 巅峰对决，震撼你我。

他可能对我的话就是比较顽皮一点，但是就是教他的话也会听，就特别乖的一个孩子。 怎么个顽皮？他喜欢玩点什么东西？ 他喜欢追着我打。 这是赛后陈芋汐对全红婵的描述。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平时顽皮可爱的14岁小姑娘，最终夺得了跳水女子10米跳台的金牌。8月5号，东京奥运会跳水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又拿到一项冠军。在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全红婵三跳送出了满分96分，她一路领先，以466.20分夺冠。赛后她表示，家人给了她最大的支持， 就谢谢他们。鼓励我，鼓励我勇敢，然后让我放开去跳，奖不奖牌没有什么的，就放轻松，勇敢一点。 全红婵成为了中国跳水队在女子单人10米台项目上第6位奥运冠军，但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三跳拿到满分。全红婵说，平时没有这么稳定。 就怕自己跳不好，训练的时候偶尔也会这样吧，但不多。 2020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及奥运选拔赛中，全红婵异军突起，三站分站赛拿到了2站冠军，就此加入跳水国家队，称她为天才并不为过。为了给妈妈治病，她从8岁起开始练习跳水，短短5年迅速打败当时国内顶尖跳水选手，加入到了国家队，9个月后征战奥运会。在赛场上，她显得沉稳大气，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在那一刻，她的眼里只有泳池，只有跳水的动作。但在赛场之外，她就是一个14岁的单纯的小女孩，喜欢吃辣条，曾经最大的梦想是开小卖部。但凭借超凡的实力，在2021年他闪耀东京，这个冉冉上升的希望之星还会继续在国际大赛中闪耀。 也看到咱们微信平台当中啊，赵军就说了，全红婵未来这不得了，让他想起了当初也是14岁的伏明霞。另外北三刚才也是发了一条微信说，全红霞的这个入水啊，就跟一根筷子似的， 比下饺子的水花都比他大点 啊。 我看也有一段采访，就是采访这个网上朋友说小还是叫小婵吧啊，他叫采访小婵，说他一个你知道吗？你的这个水花比下饺子还小。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没观察过下饺子的水花有多大。 其实他也没太观察过自己入水的时候多大啊，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入水上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显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是， 这是昨天呢咱们拿到的2块金牌。其实呢，在昨天还有一个项目，那就是男子3级跳远的决赛，中国选手朱亚明在第5跳完成了17米57的成绩，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这也是中国田赛选手在奥运会历史当中啊男选手的最好成绩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我们的记者李维也到田径赛场对朱亚明进行了采访。 中国田径的惊喜不仅仅来自竞赛，继巩立姣之后，中国男子田赛选手也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了新的历史。在男子三级跳远的决赛中，朱亚明2次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以17米57获得了银牌。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前，朱亚明的个人最好成绩为17米40，决赛的第二跳，朱亚明便以17米41的成绩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一度排在了第2位，但很快被其他对手反超，下滑到了第5位。决赛的第5跳，朱亚明再次自我突破，以17米57拿到了亚军。赛后，朱亚明显得非常的平静。 其实我现在心情挺平静的，昨天晚上或者前天或者之前我都想过拿到第1到第12我都可以接受，然后第1到第12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意外，拿第一挺意外啊，第2第3我不是特别的意外，包括今天展现的实力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现，但不是完美，我在比赛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没有做的特别的完美。 突破了历史的朱亚明说，角色的强度还是比较大，多名选手的成绩都超过了17米40。 第5跳，我觉得还是要放手一搏。他确实很幸运，我觉得我很幸运，满板，很好的发挥，太幸运了。而且这个成绩的话，16年在里约的话是铜牌啊，我57的话拿到了银牌。 从2015年到现在，似乎每个单数年朱亚明的成绩都特别的出众。他也开玩笑说，如果奥运会没有延期1年，也许自己的状态并没有那么的理想。 我基本都是单数，我上高中时候一三级，上大学也是一三级，2017年是全运会，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其实站在奥运赛场的朱亚明最欠缺的就是经验，因为2019年之前他几乎没有太多到国外参赛的机会。 2019年就是特别的好的一个例子，我想去参加钻石联赛的话人都不邀请我，还需要中国田协特别找这个经纪人给我强行安排进去啊。完了也是比了两场，后来在这个世界挑战上跳了17米36，后来以后他才主动邀请我去参加挑战赛啊，包括钻石联赛这些高级赛事了。 现在获得了奥运会的亚军，朱亚明终于不用担心参赛资格的问题了。他说这是中国田径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在这个领域我们就要与高手对抗，展现我们中国田径的力量，中国人的力量，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在田径赛场上也有很多中国人，我们不比别人差什么呀，我们也很强。 非常自信的话，在赛场当中也要让外国人看一看，我们中国人也很强，不比谁差。 就最后这一句很霸气，是吧？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也很强。 对，微博、微信上大家也都在去聊这些00后啊，甚至今年你像这个全红婵，他都算是05后了啊，这个00后里边的后半截的，是。大家对于这些小将们的表现啊，还有一些老将们的表现，您觉得谁的表现更好呢？您站谁呢？ 这边呢，刚才我看到也有朋友说啊，小将呢他当然是支持全红婵，因为确实是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东京奥运会年纪最 小 的一位运动员，然后人家摘的金牌成色还特别足，是吧？5跳里面3跳拿满分。我昨天看了一个谁的评论啊，说不是我要考100分，是因为这个卷子只能得100分， 而且太凡尔赛了。 所以我觉得全红婵有点这个意思哈，不是我非要跳这个，当时70是吧？96分是吧？ 是， 哎，不是我非要跳这个，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比这个再高了。 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14岁的奥运冠军哈，他现在你说参加青奥会也是可以的。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呢，就是一老一小，老将呢他支持苏炳添。 是，那这么一比起来的话，他俩 我一直就觉得这个老将啊，他得比庞伟岁数大才算是老将。 庞伟是86的吧，86年的吧。 庞伟35了吗？ 35这个岁数在奥运的舞台当中算是老将了。苏炳添呢就是准老将吧。如果说他在巴黎还能够在站在这个跑道上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再称他为老将，我觉得可以合适。 另外这边呢，你看我是曼联就说了，我看好老将苏炳添9秒83这个成绩确实是太好了，是吧？这也是在昨天的这个赛场当中，因为有一个14岁的小将拿到了金牌，也让我们对于老将和年轻人之间在本届奥运会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对比，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 是，当然了，还有朋友在去关注今天晚上国安的比赛啊。今天谁能够为国安破门，也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在奥运会进行到现在，目前呢，在金牌榜、奖牌榜的这个位置上呢，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是以34金、24银、16铜，总计74枚奖牌排在金牌榜、奖牌榜的第一位，而美国奥运代表团呢，是以29金。35银、27铜、91枚奖牌排在第二位。东道主日本队呢，22金、10银、14铜、46枚奖牌排在第三。排在第四到第十的分别是澳大利亚、俄罗斯奥委会队、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微博、微信这边呢，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唯有战斗问起了说，奥运会几号闭幕啊？就在8月8号那一天 啊。您这个属于闭幕养神的闭幕是吧？ 想要闭幕养神，现在也可以啊。 另外呢，还有像4204也在问国安的晚上是几点比赛啊？今天晚上呢，应该是8点半的比赛。 是的， 对阵河北，就是这场晚场的球，看看球队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另外贾国安也发了一张朱亚明在比赛当中的照片，确实显得是非常的霸气啊，其实让我想起了当时在吊环项目当中孙伟的那表情，是吧？ 对，网上有人评论我看见过，说第一次看见有人在吊环上还能做出这么酷的这么帅气的表情。

除了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啊，在今天晚上9:50的时候呢进行决赛，值得我们期待，也希望呢男子接力队能够拿到一枚奖牌，甚至是冲击金牌。而在昨天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预赛当中，中国的四位选手也是表现得非常稳定，闯进了决赛，这也是继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之后，中国队再一次杀入了女子四乘一百米这个项目的决赛。一起继续来听李维带来的报道。 就是他牙买加或者美国听到我们中国就觉得哇，很心惊胆战，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梦想了，这个有可能实现的，因为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什么事都有。 这是2016里约奥运会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之后记者做的报道。当时本已经进入决赛的中国队，却因为美国队就巴西队干扰的申诉进行了单独的重赛。国际田联这个荒唐的决定也让中国队无缘决赛。就这样，这个进入决赛的梦想让中国队一等就是5年。昨天在东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由梁晓静、葛曼棋、黄圭芬、韦永丽组成的中国女子接力队也终于圆梦。 上届特别遗憾，这届终于弥补了遗憾了。 对呀、啊，所以他们刚才跳起来了。 对，我刚才跟小静都抱起来了，因为我们三都经历了里约。 对， 桂芬那时候是替补没上，所以现在他替我们完成 了。所以我就是很幸运， 所以我们卷土重来，我们实现了这个愿望。 对，因为一直以来就是大家对我们的期望还挺高的，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就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失误哈，然后我们也努力了，然后努力了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确实是挺遗憾的。但是经过这一次，我们弥补了遗憾，也希望大家等待不是很久。对， 姑娘们在赛后笑得特别的开心，当年那种得到又失去的遗憾，也许只有她们心里最不舒服。已经30岁的韦永丽说，这个进入决赛的心愿，她可等了不止5年。 我这不是5年，我已经10年了。我从2011到现在已经10年了，是不是？ 他经历了每一场接力的那种悲剧吧？可能 这10年当中每一场我都经历了，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感谢队友们，就为了这个梦想吧，替我一起努力。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优秀，还有我们的替补，还有以前跟我们一起练过的那些前辈们，我觉得是他们给我们铺了这一条路，让我们现在的路更好走了。 就像韦永丽所说的，其实这个成绩是几代中国短跑女选手奋斗的结果，因为这是中国女子接力队继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后，时隔21年再次闯入奥运会的接力决赛。至于今晚中国女队能在决赛中跑出什么样的成绩，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姑娘们已经证明了她们到底有多努力。 加油， 女子接力出场。 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呢，是在今天田径赛场当中的倒数第二个项目，也就是在晚上9:30的时候来打响。大家呢可以锁定今天晚上的田径比赛的转播，因为在今天田径赛场当中呢，除了刚才所提到的两项接力赛啊，9:30的时候女子四乘一和9:50的时候男子四乘一，在之前呢还有在标枪项目当中中国选手吕慧慧去冲击奖牌。 张翔这位朋友说，女子接力呢可能就是5到6名的水平，发挥不好呢还得靠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子接力都已经进入决赛了，这个名次呢真的不重要了啊。 你看地铁一号线啊，他说男子四乘一能冲金牌，说这个没听错吧？咱们现在这个成绩是在所有的进入决赛参赛队当中呢，目前是排名第2。而且昨天呢，我们连线当中，也请到了这个周伟指导，他也特别提到，就是我们如果在交接棒这个环节再好一点的话，可以再提高个大概0.2左右，也就是跑到9秒6。跑到37秒6，37秒6这样的一个成绩，这个成绩是完全有机会和牙买加队来争夺一块金牌的。现在呢，就是看在这个决赛当中，一个是交接棒的环节能不能够做到最好，另外一个就是在起跑这个环节当中能够在起跑反应时上做得更好一点。 一览中山小孩也说了，4乘100啊，一定要看啊，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大戏。 哎，你看美国队厉害吧，美国队小组第6。 你们别玩了、 哎、 好，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奥运赛场上其他的一些项目。中国摔跤队呢昨天成绩回暖，女队这边庞倩玉成功晋级自由式53公斤级的决赛。男队这方面呢，邓志伟虽然止步8强，但是得到了参加铜牌复活赛的机会。 中国队自从二号夺得两枚铜牌之后呢，就再无人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庞倩玉昨天首轮小试牛刀淘汰了古巴选手，之后呢又力克美国选手、2019年世锦赛55公斤级的冠军温切斯特。昨天产生了三枚金牌，俄罗斯、美国和日本选手分别在男子自由式57公斤级、男子自由式68公斤级和女子自由式57公斤级的项目当中夺得金牌。 另外呢，首次入选奥运会的攀岩项目哈，这是昨天在东京的青海城市运动公园决出了男子全能的冠军，这也是在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枚攀岩金牌。18岁的西班牙小将洛佩兹成功的夺得了冠军。夺冠的热门日本的名将有奇之亚在强项难度赛当中是出现了失误，所以呢只是名列第四。而咱们的中国选手呢也是派出了运动员来参赛，这一次的奥运的只有是全能赛啊，因为攀岩项目呢它分三个速度赛、报时和难度这三项比赛，三项比赛的排名这个数字相乘然后算一个总积分，它非常有意思的计算方式、 相乘不是相加， 对、就是你拿三个第一，最后呢你的总积分就是1×1×1就是一。 哦，那就是这个，那这个比赛就是比最后谁的 积分 少， 对，积分少，排名就靠前。所以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一个积分方式，对吧？那天算了一下，就如果你拿一个第一，拿一个第二，拿一个第三，这个积分是6。 对， 啊，对吧？ 那这个乘化总会有误差吧？没有加法来的更直白吧？ 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名次在排名靠前的时候优势更大化。比如你拿了一个第二，拿了一个第一，拿一个第五，你要相加是7， 对呀， 但是你要相乘就是10，就你那个第五就一下就变得就成绩就很差了。 哦， 就是你只要拿了一个其中项目当中相对名次靠后的再想竞争的话，就难度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它这个积分方式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积分规则。 这个我觉得这个项目就是你一边得自己比着赛，一边呢 还得 算 着分， 算计着算计着我是不是这名次我不能太前不能太后，找一个合适的，然后比分一乘，这利益最大化才行。 对，因为咱们的这个中国选手潘于飞在3号那个资格赛里面呢排名第14，是无缘决赛，所以在昨天的决赛当中没有看到咱们的男选手。女选手这边呢当时这个速度赛发挥的非常好，速度赛是拿到了第3名，但是在后面成绩是有起伏的。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更多的时间啊关注一下攀岩这个项目，其实也很好看，也很好玩的一个项目，非常的时尚。另外在昨天东京奥运会的男排半决赛当中呢，俄罗斯是和法国队分别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将会在明天来争夺一块金牌啊。俄罗斯呢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之下后来居上，3-1力克了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巴西，而法国呢是3-0战胜了阿根廷，挺进了奥运会的决赛。 由于天气的原因呢，原定于今天上午11点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足球决赛瑞典对加拿大的比赛呢，因为天气的原因延迟到了当天晚间，也就是今天晚上9点横滨国际体育场举行。原定于今天晚上8点在日本埼玉县举行的奥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将提前到当天晚间的6点举行，地点不变。因为东京最近几天呢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尤其是上午体感温度呢会达到40度左右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温度去进行比赛呢显然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这个比赛的时间有所调整。如果大家关注女足决赛或者这个男足的铜牌争夺战的话呢，也要留意一下这个时间发生的变化。 但是呢在皮划艇赛场当中呢这个高温啊也并没有影响运动员的出色表现，尤其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皮划艇的运动员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有更多的突破。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林苑为大家所带来的报道，静水之上快速前进的中国皮划艇。 8月5号的东京奥运会皮划艇比赛在35度的高温天气中继续进行，四位中国选手在3个项目里登场，2个项目进入决赛。男子比赛里，卜廷凯和王从康划着皮艇进入1000米决赛。2天前也是在森之海水上竞技场，另一对中国选手郑鹏飞和刘浩刚刚就获得了1000米双人划艇的银牌。虽然最终位列第8，但是卜廷凯和王从康已经刷新了这个项目在国际大赛上中国选手的最好成绩。而女选手林文君以预赛第2的成绩进入女子200米划艇决赛，只是决赛里南风再起，左舵的她最终排名第6， 同样是我国皮划艇在这个分项上的历史最佳。就像林文君在赛后说的，虽然对手还是那些国际大赛里见到的熟面孔，可是这是令人激动的奥运会比赛呀。 其实我感觉正常来说，平常心吧，对手嘛，也就是还是那么些人，只是说奥运会嘛，一提哇哦，好神圣、好厉害的舞台嘛。进决赛只是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嘛，最主要还是冲着奖牌去的，反正还可以吧。 在奥运会里进入决赛，对林文君个人的信心提升有很大帮助。但他更多的信心其实来自于奥运之前的精心备战。从2017年年底开始精心准备了200米单人皮艇这个奥运项目，三年半来在外教的指导和团队的保障下刻苦训练，林文君感觉自己和对手们的实力都很接近。也许看惯了优势项目的人很难体会中国皮划艇选手这种信心的价值。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这个项目几乎完全被欧美国家选手垄断，我国选手和他们差距明显。但随着男子双人划艇500米比赛摘金之后再卫冕，一大批皮划艇运动员迅速成长。像林文君一样，男子皮艇双人1000米比赛的搭档卜廷凯和王从康也已经能够感受到在决赛里和世界最高水平正面对决了。 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打奥运会嘛，没什么概念，那时候就想着冲前六名，后面因为前几场打的都有点自信心了，然后就想争取领奖台嘛，然后结果两个人反正也拼尽全力了， 看到差距在缩小，但如何赶上还是时不我待。林文君说，离巴黎奥运会还有3年，真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呢。 时间好短，就是才3年而已，总感觉不够用。 但是一定会去的，对吧？ 只要国家还需要，我肯定还在。 全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三位选手都期待着巴黎见。三年之后的巴黎，中国的皮划艇才更加值得期待。 巴黎见。 大家呢也期待着在巴黎的赛场当中啊，咱们的皮划艇净水项目有更好的突破。 虽然这个准备的时间呢缩短了一些，变成了只有这个3年啊，但是就像刚刚采访当中运动员说到的，只要国家需要，我们一定还都在这儿呢。 另外呢，也有大家在关注着男子50公里 竞走 的这个比赛啊。到现在为止呢，比赛已经是完成了40多公里了。我们从这个官方的数据当中给到，目前排名第一，在40公里计时点的时候呢，是波兰选手目前暂时排名第一。咱们的中国选手边通达，目前是在40公里处呢，3小时07分14秒是排在第12位。 我这两天发现大家对于这个竞走的关注度还是挺高的，我一直都觉得它不算是一个大热的项目啊，但是没想到大家对于竞走还是挺感兴趣的。 因为竞走这个项目呢，毕竟也是咱们在田径当中还算是一个优势项目，咱们男选手女选手在奥运会赛场上都拿过金牌，大家也非常期待着在随后的女子20公里竞走当中咱们再能够拿到一块金牌。 是， 但是这个项目真的练起来也苦， 太苦了， 特别苦， 又苦又孤独啊。 同时呢，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咱还不太用得上。 对， 跑步呢，咱还能用一用，是吧？这个竞走，生活当中用的不太多。 除非是你比如学校举行运动会，单位举行运动会， 那也一般不会设一个竞走项目。 这个对，就像小跳蛙这位朋友说竞走这件太难拿了， 对 啊，稍微一不注意你就犯规了。 像咱们这种纯业余选手，你就让他飞吧，能跑起来就不错了，是吧？ 都颠着啊。微博、微信这会 儿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聊的啊。闲人北三还说妈耶，这个50公里都从昌平到德胜门了啊，走了一个京藏高速。可想而知，这个50公里的竞走都比这个马拉松要长了。 对，李大本说了，王丽萍那不是就当年竞走的奥运会冠军吗？现在你看人家跑马拉松啊，特别轻松。 那肯定，这比马拉松的距离还长呢。 那当然呢，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当中呢，也是在疫情下举办的哈。东京奥运会目前呢，已经渐渐的接近了尾声。作为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届奥运会呢，东京奥运会的防疫措施做得怎么样？我们的记者齐良博也在前方通过他的采访在感受啊，他也为大家撰写了评论。大家要团结在五环旗下共同抗疫。 8月5号，距离东京奥运会闭幕还剩4天， 随着4号东京奥组委公布希腊花样游泳队5人新冠检测结果阳性的消息，奥运会上的疫情防控形势似乎又突然紧张了起来。这是东京奥运会开赛以来第一次出现运动队因疫情无缘单项所有比赛的情况。其实整个奥运期间，尽管日本国内新冠疫情形势呈增长态势，但在奥运区域内的感染一直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整个7月共报告奥运相关新冠阳性病例246人，奥运区域新冠筛查阳性检出率为 0.02%。 出于疫情防控考虑，本届东京奥运会出台了很多和往届奥运会不同的规定，比如在乒乓球比赛中禁止运动员用手擦球台、吹球等动作。再比如颁奖仪式环节，按照最初的规定，运动员在颁奖仪式上不能摘下口罩，但随后国际奥委会根据科学建议宣布，从7月25号开始允许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摘口罩30秒，以记录下他们竞技生涯中最珍贵、最独一无二的瞬间。还比如限制了运动员的活动范围，禁止去当地景点观光等。当然制定规则之后，大家都需要严格遵守，如果遇到违反规则的现象发生，东京奥组委也会给予相关人员严格的惩罚。此前爆出两名格鲁吉亚的柔道运动员在比赛结束后违反规定擅离奥运村，出现在了东京塔附近观光，随后两人的奥运证件被组委会注销。处罚决定公布时，两个人已经离开了日本。虽然他们在比赛中所获得的奖牌没有被剥夺，但两个人不守规矩的名声已是传扬天下。东京奥运会虽已接近尾声，但防疫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所有奥运相关人员都应该团结在五环旗下，共同为奥运会的防疫安全付出努力。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希望东京奥运会圣火熄灭之后，所有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家。 我觉得首先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防疫的工作做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是吧？就是所有的运动员啊，就像在昨天咱们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口罩啊，时时刻刻都是按照规定， 就我们戴口罩这个已经行为已经注入到 DNA 里了。 另外呢，因为咱们这个口罩的设计哈，也在就是东京呢有一个就是非官方的评选打分，好像是咱们 我们是最好看的， 哎，是排名第一， 是 不管是这个颜色的设计款式是吧，咱们排在第一位， 主要和我们的这个颁奖服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服装色彩系统都是相搭配的。 另外呢，据说就是因为在口罩上也是有国旗，所以呢整个的咱们的这个口罩在使用完了之后是统一的回收处理的，也是非常的用心啊。 没错，如果说这个戴口罩这件事儿呢也能成为一个场外的比赛的话，那咱们肯定也是在排在第一位的啊，金牌榜上的。 另外我看到 Mr. Wake 说了，就是他们竞走这些运动员，他们在走，我跑步都追不上。还真是，就是他们这个走的这个速度咱跑还真追不上。您想想，50公里基本上是3个多小时走完， 但是说骑自行车还得花3个小时呢。 对呀、 嗯， 这人家还不跑，他这跑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 啊、 还有这个拉苏说竞走走不好就是younger，开始在前面扭当然了，这个唯有战斗说马拉松不用担心被罚下，但是你竞走走不好的话，稍微一不留神你就这个双脚离地了。 对啊，这个是真的特别痛苦，距离又比马拉松长，还时时冒着被罚下的风险。 哎，这可能就是他的这个精彩所在了 看点所在了。 这个确实是太厉害了啊！忙碌的闲人就说，外行看这个竞走项目啊，那就是一溜小跑， 就走呗， 就是 扭啊扭啊扭啊扭。 但是呢，从规则的角度来讲，是不允许双脚同时离地，这个规则的这个判罚也是非常的严格的哈。以前咱们的运动员也是因为被判罚，导致出过问题啊。当然，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判罚，曾经也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大家呢在这个技术动作的环节处理上，咱们的运动员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精细的。再来把目光转向其他的赛场吧，来关注一下篮球，因为毕竟篮球也是奥运会赛场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比赛嘛。在昨天两场男篮的半决赛都结束了，上午应该算是中午进行的一场半决赛当中呢，美国是97-78逆转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啊。而在晚上的一场比赛打得相当的激烈，法国是90-89险胜了东契奇领衔的斯洛文尼亚队，这样呢美国和法国会是到了决赛。 我们此前在连线杨申的时候呢，他也表示说这个男篮两场半决赛啊，法国这边人员配置更加合理，美国法国晋级决赛，最终这个结果呢其实不太意外。 其实昨天两场半决赛的结果说实话我都是想到了， 整个比赛呢打的其实还是人员配置。咱们先说法国对斯洛文尼亚这场，整个奥运会呢，斯洛文尼亚确实打得非常的出色，东契奇这个点呢无解，但是篮球吧，绝大多数时间呢还是五个人的运动，还是五个人来决定这个比赛的。那法国队显然内外线更加的均衡，内线有三个有能力的中锋，而且特点都不一样，那外线就更不用说了，福尼耶呀、德克洛呀、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包括巴图姆。倒不是说斯洛文尼亚队除了东契奇之外其他人的能力就有多差，只是说各个位置上对比起来，其实法国队还是更加均衡。那高水平的比赛其实就是这样啊，不论是世界级的比赛也好，还是说CBA 的联赛的顶级的较量也罢，当你在最后关键时刻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更多样化，那明显就会占便宜。所以法国能够战胜斯洛文尼亚，我觉得并不是说一个多么大的冷门，只不过斯洛文尼亚这一届打的确实特别的好，而且东契奇的人气又那么的高，所以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会更高，希望他们能够赢法国。但实际上从实际上对比来看，法国还是要更高一筹的。那美国和澳大利亚这组半决赛呢，其实打的也是很好看，很激烈。那按照咱们刚才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澳大利亚队这边有帕里米尔斯，有英格尔斯，那按照咱们刚才的一个包括塞本，这些都是在NBA 球队效力的，内外线也是相对来说很好的，但是球员的级别是不一样的呀，对吗？对面的美国队的核心球员是谁？是杜兰特呀。所以当关键时刻杜兰特开启了他那种在 NBA 总决赛的那种进攻模式的时候，那你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阻挡吗？我觉得应该没有吧。那么一直以来，过去的十年以来，其实 NBA 的包括世界篮球的最高的最顶尖的这几个球员都说大猫是詹姆斯，那小猫就是杜兰特，大猫没来，小猫就是最大的呀。而且他身边的这些帮手，这些队友有哪一个是能力差的？也没有吧。所以当美国队在下半场发起反扑的时候，他们那种防守的大家熟悉的那种高强度的逼抢的这种防守又起来了之后，那再加上超级明星的超级的顶尖的实力，所以这个比赛的结果真的并不是意外的。 确实呢，昨天美国队也是放下了自己的身段哈，开始防守了，用防守带动进攻，打出了反击。要看一看在和法国队交手当中啊，未来的决赛会有怎么样的表现。明天的上午进行这场决赛。我们在这个时段最后呢，再来给大家提出我们的东京名侦探在今天当中的问题啊，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关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账号。今天的问题呢是，昨天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预赛，中国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决赛。那赛后苏炳添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接力队除了四名上场的队员之外，还有几名替补队员。 只要去快手看我们的短视频就能够发现答案所在。我们会在晚间金戈铁马的节目当中呢去公布答案，当然也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去看我们的短视频。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蓄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蓄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 今天午后开始有分散性雷阵雨，此次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依然不能大意。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2到2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天气炎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较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小燕梦空翱翔月，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人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啊，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30段。 进入第30段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聊一聊哈，您认为中国军团的这些运动员当中，00后和老将相比，谁的表现更加亮眼？另外呢，还有今天晚上国安的比赛，今天晚上8:30，我们将会面对河北，谁最有可能为国安破门？ 我也看到呢，说到给国安队破门的这件事哈，大家呢更多的提到的，当然还是锋线上的球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玉宁，说是不是，风水轮流转，这也该玉宁破门了吧？9720说了，战河北，玉宁怎么着也得该进俩呀？工体老球迷也说，希望张玉宁今天晚上能够打开进球的账户啊。周扒皮呢也在说，按概率啊，咱算概率，这场也该轮到张雨宁进球了吧。 大家怎么都不是什么风水，就是概率。 实在心里没底， 赛前都是这个画风啊，不太对呀。 实在就是心里没底，咱就只能从这儿着吧了啊。当然呢，也有朋友分析呢，你看荣成斋就说了，我这次赌一把啊，高天意进一个。 我刚刚还看说门将也可以进一个， 对，就是说甭管是谁啊，哪怕是侯森侯那个 周德海都行， 只要能进球就行。就是甭管是谁，就对方的乌龙球咱也乐意收下。 是这个时候啊，唯结果论是比较重要的。当然了，这个讨论竞走的朋友也挺多的，看来大家小的时候啊都尝试过，或者自己都学过啊。对竞走这项运动的关注度呢，我以为大家可能不太去看或者不太去关注，没想到嘿，一说起来啊，很多朋友都能说上几句，小的时候有参与过的呀，或者现在还去关注的呀，尤其是关注这个女子竞走啊，都说女子竞走特别稳。 这小时候参与过，就这个还真的是我身边还真没有什么。 我记得小时候学校开运动会就有这个项目，但是没有一个在场上的选手这个动作是标准的，是正确的。 小学的运动会还有竞走项目？ 对呀，我们学校就有。 那这个 当时对竞走是完全陌生的， 那太厉害了， 对吧？我们是体育传统校， 那 对 啊， 我是个体育传统校出来的学生。 我们曾经也是体育传统校，但是大家就觉得竞走这个项目，最后还是最后都跑起来了。 啊，对， 因为这个技术动作太难了， 是 最后走着走着就全都改成小跑了。 对。还有我刚刚还看见有人说这项运动啊一定特别减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距离的项目都挺减肥的。 对，因为 那运动员身材都是细溜长的， 它是属于一种有氧的，但是呢强度又很高，它又时间非常长，对吧？你包括马拉松的项目，你看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壮的， 对 啊，你说让苏炳添啊，让那个雅各布森， 他那没准练着练着这个肌肉就纤长了呢。 他这还就到那个级别，奥运会这个级别，他还是有一定天赋的。咱们只能是在学校的这个赛场当中，在平时生活当中，看到这个体型和这个项目不太相符的运动员，是吧？ 嗯，我们这会儿呢继续来关注这个比赛啊。说到刚刚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男篮的比赛，那其实中国女篮呢也是今年在奥运会赛场当中我们不得不去说的这么一支球队。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中国男子三大球的踪影不见，女排和女足呢也是早早的退场了，唯一的闪光点就是由女篮的姑娘们所创造的。嗯，当然了，这也不是偶然。尽管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以70-77不敌塞尔维亚止步奥运的八强，但中国女篮可以说让所有人眼前一亮。小组赛期间呢，我们三战全胜，其中就包括立刻同样挺进八强的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先后击败这种世界级的球队之后呢，中国女篮不再是黑马的姿态了，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就是杀回奥运八强，打出自己的水平，拥有和世界多强抗衡的底气。因为要知道，在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当中，这是所有人都不敢去想象的一幕。 嗯， 那个时候咱们还是处在最低谷。15年亚锦赛，中国女篮小组赛不敌日本，决赛更是以35分惨败给对手，在家门口的武汉被彻底的击溃。一年之后的里约奥运会，女篮的主教练汤姆马赫甚至要召回已经退役2年、已经成为妈妈的老将中锋陈楠。然后呢才能在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收获一胜，以决赛圈历史最差的成绩第10离开奥运赛场。在人们感慨中国女篮荣光不在的时候呢，一直扮演国家队助教的许利民悲不自胜。那么女篮该怎么办，从那个时候呢就成为了一个课题。都说不破不立哈，女篮的重塑呢也是势在必行。而当我们在东京赛场看到这支全新的中国女篮的时候呢，必须要承认这是他们用5年的时间完成的一个转身。回望这一路，复兴在过程当中呢并不复杂，篮球呢也不是火箭科学，要打造一支拥有竞争力的队伍呢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困难。第一步就是换帅，找到合适的一个主教练。兵败里约之后呢，中国女篮终于决定寻找土帅带领球队。许黎民、许指导带着厚达12页纸的竞聘材料走到台前，他所拥有的呢不光是一腔热血，还有带领着北京队夺得3夺 WCBA 总决赛冠军的这个联赛的经验，以及多年跟随国家队南征北战的国字号的履历。所以呢他非常清楚中国女篮队员的特点和实力，对外呢他也知道世界女篮的发展和形势。 嗯，另外呢第二步就是他去调整阵容了，是吧？阵容换血标签呢也是非常的鲜明的。许利民上任之后呢，第一个大赛2017年的女篮亚洲杯，中国女篮在半决赛被日本逆转。当时呢许利民啊意识到就是说这个换血就是必须的了，所以在后面2018年的时候呢，他扩大了女篮的集训名单。那时候00后的后卫李源、99年的中锋韩旭在那个时候进入到国家队。当然呢当时进国家队的时候他连 WCBA 的比赛都没打过，所以整体来讲呢，许利民指导把这支球队年轻化了。那到现在为止历时5年的时间，中国女篮呢终于是有了一个本质上的变化，而且在本届奥运会赛场当中也展现出了实力，特别是小组赛这3场球啊，3连胜打的是相当的精彩。尽管说70-77输给塞尔维亚的比赛呢略显遗憾，也是一支年轻的球队败给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欧洲冠军，但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期待中国女篮在3年之后的巴黎创造佳绩的。我们也连线了篮球评论员杨申，他也提到过去的5年时间啊，其实咱们中国女篮进步真的非常明显，未来可期。 中国女篮止步八强确实是非常的可惜，而且比赛的过程大家都看到了，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而已。那如果咱们倒推的话，第四节的开场那个阶段如果能够顶住，那结果肯定就是另一个样子。昨天呢我也是看到了徐指导在赛后接受采访的一些 片段嘛，我觉得学指导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那么在五年的备战时间内，其实中国女篮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因为对于一支年轻的队伍来说，一年的多出来的时间，训练时间还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从进攻啊、防守啊都可以磨合得更细。但是这种多一年的训练时间，其实也会造成了另一点负面的影响，就是没有太多的比赛去打。一方面呢，就是疫情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就是地理因素的原因。外国队没有办法进来，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走出去。那篮球毕竟是训练和比赛相结合的这么一项运动，你光有训练也不行，没有高水平的对抗去检验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那现在大家都说中国女篮未来可期，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条件的。一方面呢，我们联赛现在呢确实是比较弱，上个赛季呢是单循环，季后赛是单场淘汰，这样场次不够，比赛强度当然也不会够。另一方面呢，各方面的条件所限制住，周边的队伍不可能和我们有太多的交流，我们到欧洲去现在又可能不是那么的现实。所以未来三年有多少高水平高强度的比赛去打，去提高我们的水平，这个是不确定性很大的。而且还有一点是，我觉得相比于咱们培养国内球员的这个环境和土壤，你没有办法去预测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又有哪一个天才横空出世，或者说是几个出色的球员又成为了一个新一代的崛起的这么一个团队。所以这种内因外因各方面的影响都不允许中国女篮现在就认为自己可以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奖牌。老话就是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你现在怎么去解决面对这些问题？那我想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在可能的情况下到高水平的联赛当中去打一打，去锻炼一下。那既然整个队伍没有办法去打太多高水平的有竞争力的比赛，那么个人能不能有更多的比赛去打，这个就变成了未来三年中国女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显然刚才说到现在的客观条件就是这个样子，你仅仅依靠三年的关起门来的训练，你在巴黎奥运会的前景，我觉得也不是说像大家所那么乐观的看到的一定能够拿到奖牌。我觉得教练组啊，队员们应该也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挑战，但是至少我觉得在今年的奥运会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的快速成长，在三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上会有一些老将，比如说像孙梦然啊，比如说像邵婷，可能会淡出这一届女篮。但是在这一届当中，你像李月汝、像韩旭、包括李媛这些年轻人，完全在三年之后可以挑起大梁。 任我行不就说嘛，说这个女篮还年轻，巴黎可期啊。我们在今年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已经取得了突破，那就更有底气，更有这个胆量去想象一下巴黎奥运会当中我们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了。 当然现在呢，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有家里人就说没听前两节的节目啊，八点来的啊，说梅西离开巴萨这事儿说了吗？ 说了一点一丢丢，没有怎么说的太多吧，因为这条消息是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才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也就仔细的看了看，大家也都热议的聊了聊。 对，当然这个事儿呢，它是有很多背后的细节，是吧？咱们可以再稍微的再等一等啊，让消息再飞一会儿， 对， 看看梅西和巴萨的这个谈判。不是，据说梅西本来都想着，明天就抵达巴塞罗那，准备要归队训练。结果今天突然收到这个消息，甚至说这个梅西的父亲叫什么豪尔赫梅西，是吧？已经都到了西班牙，到了巴塞罗那，要和俱乐部签署新的协议了。那最后拉波尔塔还是决定啊，不给这份新的合同，说续约合同没有被西甲联盟通过 啊。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因为你续约嘛，续约你可能得遵照你前一份合同的工资啊、条款啊等等一系列啊，你先解约，然后成为自由球员之后， 就是梅西已经在六月底成为这个 自由球员了。 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梅西基本上就是在 等待着和巴萨新的谈判，当时也分几份合同嘛，这个合同包括说五年的，甚至之前一度说可能要传出要有将当时的就是十年合同，这个十年合同都包括运动员，包括在退役之后俱乐部的这个工作等等一系列的细则。因为之前的那个合同呢，还甚至写着在梅西的合同期之内会租借到美国大联盟，去效力，但是最终呢，今天早晨巴萨官方宣布的就是，不再和梅西续约了。 哎，真是，我觉得梅西没有赶上好时候。 但是我 早几年来中超多好呀。 就是啊，这时候再回去是吧？ 嗯。 当然呢，也有大家不同的这个评论哈。你看芝麻梨就说了，梅西离开巴萨，也就是一般的优秀球员啊。 嗯。 就是认为是巴萨和梅西其实是 相辅相成的， 哎， 相互 成 就 的， 对 吧？关老爷说梅西的事儿是， 对， 不是还没最后没定的吗？ 嗯。 巴萨是官方宣布不续约啊。今天凌晨的时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嘛，巴萨官方宣布梅西将不再效力巴萨。 嗯， 同时解释呢，它是一个官方的公告，说尽管已经达成协议，并有意签订新的合同，但是由于经济和制度因素的制约，有西甲联盟的相关的规定，梅西和巴塞罗那俱乐部无法完成签约。 嗯，还有唯有战斗说，梅西要不去找 C 罗吧，双雄合璧，再创一段足坛佳话 啊。现在呢，梅西这下家已经开始，欧洲有媒体就开始预测了，说 大 巴 黎 领跑曼城，然后呢排在后面啊。当然也还有继续在讨论，是不是这个出来之后啊，还能够再重新签回巴萨，就是先是抛出来这样的一个我们放弃和他续约了，然后再重新谈合同。 Week 还说根据这个最新的独家消息显示啊，大巴黎目前离梅西非常的接近，再过几个小时，梅西就有可能成为大巴黎的球员了。 哎，因为确实巴黎有钱。 哎呀，说的就感觉挺真实的啊。 但是西乙有一家俱乐部叫莱加内斯，我相信大家关注了。莱加内斯俱乐部官方宣布，我们已经加入到了追逐梅西的行列。 那我还可以宣布，我个人加入到了追逐梅西的行列呢。这种宣布，我觉得这价值不太高吧？ 把梅西签约下来，作为我的私人助教。 对 啊， 我 私人体能教练， 我自己宣布。 反正你在这个竞争当中也赢不了，对吧？ 我是谁？谁是我说来我安吧。 啊， 我安还对，有几个位置挺适合的。 这个不符合这个黑又硬和高中锋的需求。 但是名气大呀。 啊，但是没办法呀，现在不能主客场，咱也不能指着他卖门票。 也对啊，对于球迷来说也挺来了一话也挺让人着急的。 对，当然这咱就不用想了，梅西自己官方的表示呢，肯定是还在欧洲顶级俱乐部踢球啊。我觉得这刚才 Mr. Wick 这是最靠谱的，就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会加盟大巴黎，因为在之前就一度和巴黎走得非常近，再加上他和内马尔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啊，在巴黎也有自己昔日的一些队友和好朋友啊，这是最靠谱的一个猜测吧。 是的。那大家不要忘了，今天国安的比赛呢还是在晚间的时候进行，晚上呢我们将会面对河北队，很多朋友也在微博微信上去关注这场比赛，晚上我们会由王毅在直播间转播这场比赛，晚间夜话呢因此也就被冲掉了，大家可以去关注国安的比赛。 刚才也有家里人在问，那晚上转播国安的时候，这个和咱们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是吧，冲突了，这个时间那时候转什么呀？ 王毅会都说的，放心吧。 我们这屋有俩电视，左边的电视看着四乘一，右边的电视看着我打河北， 对 吧？ 对， 哎，这个左眼珠看那个电视，右眼珠看这个电视， 怎么样？就是这么牛，有这个本事 啊！没关系，我有搭档啊，我们把另外的一个任务交给我的搭档来盯着那个电视看四乘一，是吧？ 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关注这个。国安晚上的比赛， 先来为大家再介绍一下今天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有哪些 值得我们关注的项目吧。 好，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在今天的东京奥运会的田径赛场当中呢，咱们还可以再次展现中国速度，是吧？男女四乘一百米接力队将会在决赛的赛场当中力争去寻求突破。其实我觉得，已经咱们在女子四乘一进入决赛，这就已经是一个 突破了。 而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呢，曾经在北京的田径世锦赛上拿到过四乘一的银牌，这是咱们在世界大赛当中取得的最好的成绩。那能不能够在奥运赛场当中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冲击奖牌，拿到奥运奖牌，这是对于我们来讲的一项突破啊。比赛的时间再向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在晚上的9:30和9:50，先是女子四乘一，然后呢是男子四乘一。那今天呢，刘虹、杨佳玉和切阳石姐三个人，这是属于三保险，是吧？三个人联手冲击女子20公里竞走的金牌。再有呢，就是乒乓球收官战，中国男团是在4连冠。此外呢，在像空手道、摔跤这些项目当中呢，中国队也有运动员出战。 是的，所以今天比赛还是特别多的。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呢，今天会在田径、摔跤、空手道、自行车等等项目当中决出一共23枚金牌。女足和女子曲棍球呢将会迎来冠军争夺战，瑞典队和加拿大队争夺女足的冠军。我们刚刚也介绍，这场比赛的时间呢是有所变化，荷兰队呢将会捍卫自己在女子曲棍球项目当中的霸主地位，还有女篮、女排、女子手球和男子水球也都会展开半决赛的争夺。男子足球呢今天会迎来铜牌战，东道主日本对阵墨西哥队。 其实呢，咱们中国运动员啊，庞千玉啊，女子自由式摔跤53公斤级的决赛对阵日本的名将向田真优啊，这是咱们向金牌发起冲击的。另外在空手道这个项目，其实可以看一看，就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过有空手道的直播，是吧？因为也比赛的时间安排的比较晚，也是今年的一个算是新增项目。这个看一看空手道的比赛，据说空手道的比赛里面，尤其女子空手道，有很多这个大美女。 你想看颜值？ 哎，有很多大美女。 对，大美女、 啊、看看 之前的比赛都比完了吧？看看吧， 看 看吧。 看 看， 对， 对，啊，还有人在说这个明天是立秋了，要贴秋膘了，要吃羊肉馅儿饺子了。反正我 必须羊肉馅儿的吗？ 茴香馅儿也行啊。 就贴秋膘，你弄个茴香馅儿素饺子。 茴香猪肉多香 啊！ 反正到了 是好像真的这个茴香这个菜，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但只要一接受吧，它就成为你必点的一个馅儿，必吃的一个馅儿。 对，咱先回来看比赛 吧。 哦、 好吧好吧我想着我的早饭。 对，另外也有朋友说，今天晚上国安几点啊？咱们在呢介绍了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值得关注的比赛呢，在晚上8:30的时候，北京国安队将会和河北队啊来进行今年的这个中超联赛的一场比赛。这也是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再一次和河北队相遇，上一次交手的时候7月15号嘛，现在这刚8月6号啊，第二次就又交手了。比利奇呢他也特别强调，就是上一场比赛当中呢，咱们球员出现了一些小伤病，那么这个伤员的状况要通过下午的训练和包括今天上午和队医的交流再来确定谁能够出战今天的这一场比赛。而且呢，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比利奇也是强调球队还是踢得不错的，也是踢的团队足球，但主要的问题就是目前我们的体能问题。这个体能问题如何来去调整，他觉得说阵容当中调配的名额不太宽裕，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大面积的轮换，有一些球员必须要打满全场，所以这一点是对于比利奇来讲是个挑战吧。我们也连线了足球评论员郭健，郭健的分析说呢，这场球啊，更多的咱追求一下结果，是吧？有的时候呢这个场面被动点不打紧，比如说上一场打武汉的时候，咱们在控球率啊，在传球次数当中就全都处于下风，但是你赢球了才是最重要的。 国安最近是赢了大连人，赢了武汉，我觉得明天晚上打河北这场比赛的难度应该比之前打大连人和武汉都要困难一点。就是你间歇期完了的这个阶段，国安一开始表现一般， 但是最近表现还不错。虽然他这个整体你打的呢跟想象中还有差距，但是你不管怎么说，就算你表现不好的时候你能把比赛赢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能力。而且你比赛内容打得不好，你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因为你等于一条主心骨没了。你现在就是这个平常的角色球员，你现在要当主力，当这个当主角来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场面这样呢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河北是就是韧性非常强的一支球队，我们现在这个外援就一个巴坎布能用的，然后国内球员呢这个上一场是张稀哲和朴成换着用，然后池中国一直在，所以赛季前我们中场人员的这个补充现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你看高天翼能打，曹永静能打，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目前的情况就是你利用好手中这个所有的牌，你让他们去发挥最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比利奇要干的事儿。另外呢这个所有的外部困难大家都是一样的，情况也都很清楚，所以就接下来包括明天打河北这场比赛在内，现在摆在国安队面前的呢就是再咬牙坚持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完了，这个三场比赛打完，那这段时间的辛苦就你就可以做个总结了。 这是我们小编昨天连的这个郭建是吧，还说明天打河北的这场比赛大家千万别等着明天打河北，今天晚上 就今天晚上了啊， 就在今天啊， 我们也有一个时差， 对， 今天晚上8:30王毅会去转播这场比赛的， 不去就在这屋 啊，坐镇直播间转播， 就坐在现在的这把椅子上， 对对对，但是坐你旁边的就换成了一位男士 啊，对，不是男子的花样游泳啊。 我跟你说到这事儿了，我跟你说，我真的记得，你看，2015年首次出现在游泳世锦赛当中，混合双人项目，看看，我没记错。 但是呢，奥运会就一直就没有。 对，奥运会是没有，它世锦赛当中试水了一下，发现不太行。 对，就是因为奥运会一直不批准，甚至就当时叫什么花游的一个这个传奇人物，一个教练就宣布就是退役不游了。 刚刚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还有朋友在说呢，说这个给我们还发了照片， 对、 这个男子花游 2009年的时候在意大利举行的男子花游的一个比赛， 对， 后来呢就是好像所有的报道只停留在2009年， 对对对，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就没听说第二届是吧， 对，大家就可能觉得无论是纯男子还是说这个混双啊，都觉得不太和谐似乎啊，觉得这个都说女子如水嘛，好像这个男生到水里就变成了水泥就觉得很油腻还是算了。 然后这个池子大家就 太辣眼睛嘛，我也说 当然呢刚才也向大家介绍了哈，就今天晚上的时候呢会有北京国安和河北队的这一场比赛，除了这一场球呢在苏州赛区还有另外的三场比赛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三场比赛呢其中有一场还是跟我们同时开赛的也比较关键的一场比赛，就是上海海港的这场球。上海海港呢也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30将会面对大连人，大连人上一场比赛是取胜了，看看这场会不会给海港制造一些麻烦。而在下午4:30的时候呢有武汉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在6:30的时候上海申花和长春亚泰来交手。而在昨天的时候呢广州赛区的四场比赛也是都结束了，6:00开始的两场比赛，广州城是2-0战胜了沧州雄狮，山东泰山4-2击败了深圳，这是在广州赛区的一场算是强强对话了。晚上进行的两场比赛呢，重庆两江竞技1-0击败了青岛，而广州是2-0战胜了河南嵩山龙门，这是在广州赛区。目前在积分榜的情况呢，广州赛区山东泰山是2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位，广州是24分排在第二，深圳21分排在第三，广州城是20分排在第四位。咱们这边呢积分咬得比较紧，排名第一的是上海海港，第二的长春亚泰同积19分，第三是河北，第四是国安啊，18、17。所以今天呢是排名这个赛区第三和第四球队之间的一次直接交手。 睡筛的这位朋友说，感觉今天晚上凶多吉少呀。 哦、 Winter 说，国安的打法其实最配合、最匹配梅西了，快来吧。 嗯，那您还是想多了啊，您还是想多了。咱可以考虑，就是看看谁。刚才有家里人说了，我们有西哲，对吧？我们不要梅西。 真的吗？说的是实话吗？ 白给的话可以用一用。 哎呦喂，便宜点我们也要。地铁一号线说别奶国安啊，今天晚上能平就不错了。 对，把这场比赛呢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成绩呢就顺其自然吧。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进入到今天燃在东京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我们的第四时段了哈，先来关注一下冬奥会啊，解释一下昨天有一位家里人提的为什么没看着冰壶比赛。 对，要想看冰壶比赛呢得再稍微等一等，不是这两天的啊，是过几天的啊， 过几个月是吧。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计划明确表示呢，到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了38.5%，县市区乡镇行政村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0亿元。计划提出8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活动，促进重点人群健身活动开展，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营造全民健身社会氛围等等。十三五时期呢，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之下，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呢逐步增多，人民群众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情日益高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了37.2%，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同时，全民健身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等问题依然存在。为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身和健康的需求，依据《全民健身条例》制定了本计划。 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在关注奥运会的同时啊，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同时，也在关注咱们北京冬奥会。我也看到东京奥运会当中，咱们还有运动员带着咱们冬奥的那个小徽章， 对，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大家看，来宣传咱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啊，半年之后也欢迎大家呢来到北京，来到张家口来参加咱们的冬奥会， 是的， 一个完全和东京奥运会应该是不同的体验。 不光有冰壶的比赛，我们能看见很多在冰上、雪上进行的这个精彩的赛事，这个激烈程度、火热程度，其实一点都不亚于夏季奥运会的比赛。 再把目光呢转向足球啊，刚才呢也有听众朋友还是提到这个梅西的话题嘛，我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报道，就是巴萨官方宣布了梅西离队之后，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巴萨的官网由于访问人数过多陷入崩溃， 据说现在这个官网已经恢复正常了， 嗯， 而且恢复正常之后呢，梅西的所有的这个资料也已经从一线队阵容当中删除了， 哎呦， 就是巴萨非常决绝的表示啊，梅西离队了。 嗯，是。这个发了个声明，声明当中是这样写的啊，尽管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与梅西达成协议，并在今日有明确的意向签订新合约，但由于经济和制度因素的制约，西甲联赛的规定，双方无法完成签约。在此情况之下，梅西将不再继续为巴萨效力。双方对于无法实现球员与俱乐部的共同梦想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巴萨衷心感谢梅西为俱乐部的壮大而做出的贡献，祝愿他未来生活和职业生涯一切顺利。 而且呢，关键是梅西之前也曾经表示说呢，已经接受 降薪 啊，来和俱乐部续约，甚至有媒体报道说呢，梅西计划降薪50%和巴萨续约5年，但即便是这样啊，最终呢还没有能够谈妥，就是也是受到了西甲联盟的一些相关规定的限制吧。既然现在已经双方宣布分手了啊，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就要看一看梅西的下一个俱乐部是谁。 哎呀，顶级球员也找不到工作呀。 应该不愁工作， 不愁工作， 应该不愁工作， 但是也挺困难的， 嗯， 他挑别人，别人也会挑他嘛。 对，这是在西甲方面，也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算是足坛爆出的最重磅的一条消息啊，关于梅西的。再有呢，在咱们自己的联赛当中呢，就是北京国安队和河北队的这场比赛，在今天晚上8:30的时候将会打响。据说现在国安的这个首发阵容也浮出水面了。 啊，这么早就浮出水面了，晚上的比赛呢？ 因为从比利 时的 人员使用上来讲， 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对，也没什么水，是吧？这个就不用往上浮，这几块石头就露在那儿。 对，就躺在那儿让大家看着呢。 主要是两个边路，我看到在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说，国安队这两个边路还是应该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和改变。像李志说了，两个边上得勤换人，上下半场用不同的人，因为咱们打三中卫的话，两个边翼位上下的频繁程度是会决定着我们进攻和防守当中这种变化，看看会不会有调整。从目前的人员情况来讲呢，比利奇很有可能还会打三中卫，对吧？这个三中卫是于洋、杨帆和于大宝，两个边翼位，王刚、李磊，恐怕我觉得正常还是会他们先首发。那中场就是池忠国、高天意、张稀哲，那锋线上巴坎布，再来看是用张玉宁啊，还是用王子铭？你这么一划了，他也就这11-12个人可用，是吧？ 当然了，可能咱们是这样啊，对方其实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彼此和彼此呢也没有太多秘密可言。 这个两个队队员之间呢，相互确实也都是非常非常 熟悉了解了啊。 哎，那这个比赛会是怎么样啊？谁能够为咱们北京国安队破门？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也是在今天当中呢，咱们的一个互动的话题。 是。另外还有关于这个年轻人和老将在奥运赛场当中，您更关注谁？觉得谁的表现更亮眼？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之前呢就这个问题也去连线了，郭健，就是让他也说一说，评论一下，说年轻选手和老将，他更关注谁？他反正他的态度呢，就是年轻选手是有锐气的，但是老将的目标更加的明确，而且心态也更加平稳。 另外，其实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奥运会的关注度比中超是强多了。奥运会它是这个中国体育一次这个全面亮相，就是你只要是你能打的，你有水平的，不管你是老的小的，基本上都在奥运会了。这是中国体育的一个主力军，这是一个全面检阅。我觉得真的看完奥运会，你就知道中国体育现在大概的一个情况，一个世界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不管是三朝元老也好，四朝元老也好，这个对这个项目，我觉得第一，你肯定是要热爱，就是他的生活就是训练和比赛。你把这个，比如说奥运，我争取什么样的成绩，比如说是夺金也好，我进决赛也好，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目标。这个运动员他只要一过30岁。他对这个比赛的理解，他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就和他10几岁的时候，和他20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我觉得可以感受的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一点。不然你没法解释，你像这个巩立姣，他投出个人最好成绩，然后苏炳添也是跑出个人最好成绩9秒83，你解释不了他们在职业的这个延迟了这么长时间以后，然后能 达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度。年轻的队员呢，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他们有锐气，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就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这个活法，老将有老将的心态，我觉得这个不冲突，各有各的这种魅力。另外哈，我们这个整个我觉得是一个综合国力的提高，就是我们的科研水平跟以前相比是有很大进步的。就是你在这个三届奥运会之前，就是从比如说2008年奥运会之前，我们还有一批这个老教练，这些老教练带徒弟呢，就是纯凭经验，纯凭自己的经验。现在是非常科学的训练方法，它有一系列的这个支持的团队，避免伤病，然后在技术方面提高非常快。你像看视频这个分析自己的技术动作，这已经是常规操作了。我们举一个跳水的例子啊，包括游泳也是，就是你以前动作不好，然后教练讲，自己想，然后自己再回去练。现在呢，是你恨不得上午练完，你下午就能看到视频，你就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哪个动作上，然后这个出现什么问题。然后你的训练就会比较针对性，你就知道这个脑子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这个我觉得对于训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所以现在每个队呢，这个科研的力量是绝对，我觉得是保证这次我们奥运会水平成绩不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他这是，所以他这次奥运会成绩好不是一个突然的爆发，这是一个中国体育整体水平的一个提高，就是你随着国力的增强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到一定程度的这个表现方式，就是你有更多的体育复合型的人才，包括科研的，包括运营的，包括这个包括这种运动心理学的所以你这个长期坚持这样，你有可能以后呢还会遇到瓶颈，就是你往上再发展会很困难，但这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反正我觉得是不可能再长期的这个在这个低水平徘徊了，我觉得这个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运动成绩的提升呢，其实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保障，尤其是这个科技的加持。 嗯， 有了各种各样高科技、黑科技的加入呢，这个运动员会更加的事半功倍。 对，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两个话题哈，一个是您认为中国军团当中的奥运冠军啊，00后以及这些老将们相比，您觉得谁的表现更亮眼？再有呢，就是今天晚上北京国安和河北的这场球，谁能够帮助咱们国安破门？ 嗯， 我看到关老爷说，咱们和河北的这个战绩，咱可不占优啊。 嗯， 然后我就特意赶紧拿出手机查了一下，然后最近的5场比赛，国安4胜1平。 怎么不占优了呢？ 嗯，就是咱们这比赛虽然赢了，就是给咱们留下的印象，这球踢的都很难受，是吧？ 场面都不好看， 对，场面都不太好看。嗯，这个不占优是头几个赛季， 嗯， 头几个赛季呢。咱们面对河北的时候，确实让河北连着赢了几场比赛。最近的10场球，国安这边呢是5胜1平4负，也就刚才说了，咱们最近5场4胜1平， 嗯， 对吧？那你另外那5场球，人家获得了4场比赛的胜利，4胜1负。 嗯，别去想这么多了， 啊， 就是今年这情况不是特殊嘛？ 对呀，啊，你过去的这甭管说5场还是10场的时候， 嗯， 咱们什么时候遇到过？咱们没有比埃拉，没有奥古斯托的时候， 对 对 对，对 吧？ 嗯， 哎，当然那时候人家也有什么拉维奇什么的， 但人现在不也没有吗？而情况不也挺糟糕的，嗯，那边也都接不开锅了 啊。 嗯，有一朋友叫队长，他问了个问题，嗯，他说田径比赛当中男运动员为什么穿的都是连体服，女运动员穿的都是分体的运动服呢？ 嗯， 哎，这个问题我怎么没有想过？ 男运动员也不是都是连体的吧， 也穿分体的， 就也有那个就是穿背心短裤的， 是不是觉得有穿背心短裤会兜风，会加大风阻？ 会是这样， 嗯， 对吧？但是尤其是短跑项目，我们看就是都是穿这个相对来讲比较贴身的， 嗯 嗯。女运动员呢穿分体的比赛服，一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要减少风阻， 嗯。这个问题啊，可以看一看。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 减少风阻啊。 对， 是。 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不穿这个紧身的衣服啊， 就穿普通的 T 恤， 穿普通的 T 恤， 那你后边会鼓个大风包啊。 这个男运动员的这个普通的 T 恤更容易贴身， 嗯， 女选手如果给她一个 T 恤而不穿这个紧身衣的话就不太容易贴身，所以、 嗯、 所以就是在这个也还是人的这个体型的结构的问题。 嗯，还有 Mr. Wick 说这个男子 你看拳击不是，你看这个铅球的时候就咱们的运动员就不穿，女运动员不穿分体的很少，也不是没有， 因为他速度没有那么快，他不太去考虑这个风阻的问题、 哎、 对，嗯， 也许是这样吧、嗯、我们猜啊 我们用这种不太专业的角度去分析了一下自以为是的分析了一下、啊、 对，但是这个角度确实非常好、啊、 对对 对 提的这个角度非常好， 对对 对、 嗯、 给我们提了个小话题啊、嗯、以后也可以去聊一聊Mr. Wick 说这个男子花游运动员你愿意看吗？不太美观啊，嗯，就露了肚子，如果身材好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有观赏性的呀、 啊、你看咱们这个 汪顺啊，咱们这个中国泳军的身材多好呀， 游泳赛场当中这些小伙子是吧， 嗯， 一个个都特别养眼， 对呀、啊、 但是你就很难想象把他们放在花游的这个池子里面会这个 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如果形象好，这个你这个 因为花游，因为花游不需要那种绝对的速度，它需要身体的控制，它这个体型就和咱们比如那个游泳竞速的运动员的体型会发生变化， 嗯， 你看花游女运动员这个体型都非常匀称， 对呀、 啊。但是呢，你竞速的游泳的运动员，女运动员其实 稍微有点力量感、 有一点、 啊、 对比较强壮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嗯， 就还是不太一样。不同的项目对于这个体型啊，对于肌肉啊，就是需求不太一样。 嗯嗯，地铁一号线说，男的应该也穿这种连体的衣服。 以前穿啊，鲨鱼皮，当时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就靠。咱们的泳池是吧， 嗯， 因为当时这个水立方那个泳池水比较深，包括呢就是这个泳道线的设置，那个时候是减少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好成绩，其中也包括像鲨鱼皮泳衣的使用，后来这个鲨鱼皮泳衣不就被取消了吗， 嗯， 不让用了，因为就是说觉得不太公平， 嗯，就是它太高科技了， 对， 不是所有运动员都能去穿的。 据说那一件鲨鱼皮的衣服呢，能穿6次 啊、嗯，就是你穿的次数又少，价格又很高， 哎、又很高、嗯。然后呢，除了一些就是经济条件啊非常好的这些国家 运动队能够支持的话、 哎、 啊，对，是。 嗯， 所以这也是为了公平公正，大家都还是穿这个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承担得起的这个运动服、 嗯、所以就是到后来嘛，就这个鲨鱼皮泳衣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嗯、 是吧， 嗯，微博微信这边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很多朋友在看梅西，甚至把这个梅西和国安都 P 在了一块了， 嗯，但这边呢、嗯、老铁在微信当中啊也提到说，人家河北队啊现在也没什么钱了，反而踢得还不错啊，仅有的外援用的也挺好、 嗯、 这两年呢始终大量使用年轻球员也收到了一些效果，这也算是个奇迹，或者说我们的球员越来越职业的一种体现，这不仅是河北，你看包括前一段时间的这个重庆， 嗯， 重庆也是在进入赛区之前经历了所谓俱乐部的这种资金的风波，对吧，包括天津，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啊就是越来越职业，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管理层能不能够跟得上这个职业的发展， 职业，嗯，是，而昨天记得连线的时候嘉宾也说这个河北队现在因为也存在着比如说发不出工资这样的问题啊、 嗯、 队员们都自然而然的就调动起了自己的内驱力，那有这种内驱力其实挺可怕的，因为他不再需要外部对他的刺激和支持，他靠自己自主的这种意愿就能够去进行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嗯、这还是挺可怕的，就是说明他们目前可能在心态精神层面上会要比国安或者比其他的球队要更加强大坚强一些、 嗯、其实就像去年的天津一样啊、 嗯、 球员呢在这个时候的这种心态就是我通过自己非常出色的表现 我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不然我们这队伍就没了， 我才能够保住这个队、 啊、对， 保住这个队我未来才有机会继续在这个平台当中效力， 嗯， 不是破罐破摔这种感觉、 嗯、 是吧， 就是以前是要我学现在是我要学、 嗯、 这一下就水平就不一样了 啊， 嗯嗯，在微博这边呢，想抽雪茄的 CJ 说，竞走裁判也很重要，看抓不抓你，如果盯上一个人那这人就完蛋了 是有这样的这个 是吧 情况、 嗯、哎，你看现在这个50公里有了一个结果，这是结果吗，是 对已经结果出来了、 嗯、 波兰选手 托马拉3小时50分08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德国选手赫尔伯特啊是获得亚军，加拿大的选手获得第三名。这是现在竞走的这个比赛，三位中国选手呢顺利完赛。边通达是获得第7，王钦第21，罗亚东是第31。 这个起步阶段的法国名将走在最前面，5公里用时23分钟58秒，不到10公里的地方呢，中国选手罗亚东是排在第一的，他一直领先，一路保持到20公里左右，用时1小时35分04秒。但随后呢，这个罗通达慢慢退出了领先的位置。你看一看这些拿到好成绩的运动员，在50公里竞走的项目当中，成绩是3小时50分08秒，这冠军的最终成绩，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走完了50公里，这个。我刚刚还看了一下，大概从凌晨4点钟就开始走了。 对，所以这比赛时间设计的也挺奇怪的。 对， 早晨 可能是趁早凉吧，早上凉快，走完就算了。 只能是这么理解，是吧？因为现在东京的天气比较热，早点走是吧？这个因为得走3个多小时呢，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 对 啊。 反 正早晨一睁眼发现比赛都已经开始了， 是一睁眼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对于有些人来说。地铁一号线说，河北估计说好了，成绩好了咱就发工资，成绩不好了咱不光发不出工资，可能还得解散，所以大家才这么的拼命。 这也是现在呢在整个中超的一种整体的状况吧，对吧？大家都受到经济状况的一些影响，投资的方面的一些影响，各个俱乐部生存的环境和前几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还有南极这位朋友在说，一个梅西你看吧，就把一个俱乐部变了样了， 他嫁了， 对，他嫁了。这个梅西离开巴萨之后，巴萨的关注程度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高了？这会不会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呢？ 对于巴萨来讲呢，也有可能会换另外的一种方式，因为他可以有更多的球员选择，更多的年轻人出现。这个对于梅西来讲，在职业生涯的也算是要进入末期的时候啊，换一家俱乐部会不会有更好的发展，也是进一步证明自己吧。另外我看到玲玲明明在微信当中说，穿鲨鱼皮不环保啊，得爱护动物啊。 对对对对对 啊。还真是鲨鱼皮做的是吗？ 真是海豚皮做的，还能跳呢。 那是仿鲨鱼皮的仿生科技是吧？这个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回答哈。那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最后呢，来进入到党史系列，来关注我们的旗帜系列。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劳动模范，来自于首钢的天车女工，也是现在北京冬奥组委的办公区讲解员江金玉的故事。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江金玉是202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曾经她是首钢的一名天车女工，现在她是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讲解员。她顺应环境的改变，迎难而上，完成了职业的转型，用自己的方式陪伴着首钢园区，传承着首钢精神，传递着冬奥文化。 我是党员江金玉，我从首钢工人转型为冬奥讲解员，我的形象在奥组委面前代表首钢，在参观者面前代表北京，在外国人面前代表中国。 欢迎光临首钢冬奥组委办公区，我叫江金玉，是来自首钢的一名转型职工，很荣幸为大家做讲解服务。 七月的一个下午，江金玉在冬奥组委办公区接待了一批来自欧洲的参观者。当天石景山区下了一场大雨，江金玉把参观路线安排得很周到，